中都1214年，其实也只有短短的60年的时间，但是它给这个城市确实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记。如果说近代的文物或者是历史遗迹，那首先要说我们管的最大的那个文物就是金中都水怪遗址。 哎，你们就是在这遗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 对，我们这个博物馆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保护这个遗址。 嗯， 而且现在这个遗址已经是国家级的保护单位了，相当于它的级别现在在文物当中算是最高的了。 哦， 还有大家熟知的卢沟桥也是近代的。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嘛。 嗯， 还有我们经常说的钓鱼台国宾馆也是近代的。 钓鱼台就是近代那会儿就有了。 对对。 嗯，哦，这有很多这个精美的这个文物和遗迹是吧？ 对对。 嗯，还有什么呢？ 宗教方面呢，我们说的昌平的那个银山塔林， 嗯， 也是非常非常精美的，而且这个我会在后面更详细的说一下。 是，这几个遗址一会儿也会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其实说到这个金代呢，它历史上实际上有3个都城。 对。 所以呢它是2次迁都。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后来为什么会就是迁都到北京呢，然后为什么又再次迁都呢？ 这个金朝的2次迁都，第一次我认为啊，这是只是个人观点，代表个人观点。第一次他的迁都是属于主动迁都， 嗯， 是，用我们的话说，应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一次最早的时候，他的实际上是在是这个上京会宁府，是 清 朝第一个都城。 对对对， 嗯， 他是1153年不是迁过来的吗？他为什么会迁到这个现在的北京呢？这是从他的这个统治区域发生了变化，相当于是， 嗯， 就是1127年他就灭了宋朝，相当于是灭了北宋，就占据了宋朝所统治的这个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就是他统治地区大了，他以前的都城的会宁府太靠北了，他不适合统治他新的区域了，新的都城需要既能控制他啊新占领的这些淮河以北的这些广大的地区， 嗯， 又得控制它传统的发源的地方，燕京的这个地理位置正好满足它的这些条件。另外一个它能迁都燕京的理由，就是相当于燕京原来就是辽朝的陪都，它已经具备了成为国家首都的条件。 这是第二次迁都，完了之后又迁了都一次。 后来它从金中都又迁走了，它为什么迁走了呢？这次我认为他是属于被动迁都，因为他的统治到后期已经是非常腐败了，这时候蒙古发展起来了，非常强大。蒙古也是游牧民族，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他也需要资源，他的发源地也很贫乏贫瘠，所以说他就会南下进攻，他首先攻打了金朝，结果金朝军队不如人家了，打不过人家就跑了，把首都就迁到开封了，他只能迁都了。 所以说是金朝的第八位皇帝这完颜寻1214年迁都南京，实际上这个南京是在今天的河南开封这儿。 对，当时称为汴京。 当时叫汴京哈。 对。 所以呢金朝历经了10代皇帝，是存在了119年的时间。 对。 微信网友闪电麦昆273说想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说到北京定都都是说从辽金开始呢？战国的时候燕国的都城不就是在今天的北京吗？为什么不是从那会儿燕国的时候就开始算起呢？那样年头就更长一些了哈。 这个网友问的问题啊，是也是很多人的疑惑。他这个燕国的都城，燕国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诸侯国，诸侯国怎么解释呢？用现在的话说，比如说相当于一个省，或者是相当于一个地区，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朝代，所以说我们一般不会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只是一个都城， 类似于我理解的类似于一个省的省会，或者是一个首府之类的。 所以它算不上是一个朝代的都城。 对对对。 所以真正从朝代应该是从 辽 的这个陪都 开 始 算。对。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金代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文物，其实我们通过这些文物也能够了解到当时北京城它的一些状况。比如说铜座龙，在莲花池附近的公园就有一个仿那个辽金时期的这个铜座龙哈、啊，它是金代的文物，说现在全国只有两尊是吧？ 对。 啊，据说是金代皇室御用马车上的这个装饰物。 对 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这个铜座龙，目前全国范围内只有两尊，有一尊就在咱们北京，另外一尊是在黑龙江的阿城出土的。它的那个出土的比较早，是65年，咱们这个出土的是90年。咱们这个出土是由于道路的工程建设，就是西乡道路，应该是现在的二环路吧。修那个路的时候出土了这个铜座龙，它这个铜座龙是出土于这个金中都的皇城的大安殿，属于它的主殿，工程的主殿。这个座龙是属于青铜材质的，实心铸的，它这个龙是龙首猪嘴，嘴里面含着铜珠，然后呢它的肩部呢又有翅膀，就是躬身蹲坐，这个竹是相当于是它的脚是五爪，就是说这两个龙的区别在哪呢？相当于就是咱们北京出土的这个龙啊，它吸收了就是更多吸收了当地的这些，比如说翼龙、鱼龙、猪嘴龙的这些特点，看起来有点像四不像。金上京阿城出土的那个呢，它的造型更为匀称，线条那个线条也很流畅。那 为什么北京这个反而有点四不像呢？ 那因为它是就是。咱们这个北京这个地区更接近于中原地区，它这个出土的这个东西是它当地流行的，可以说是，就是说跟当地流行是很接近的，它吸收了这些特点，然后这两个龙的眼睛也不一样，咱们的这个龙是怒目圆睁，相当于是，阿城的那个是凤眼，凤眼就是代表了一种仁慈和华贵，它这个是受唐代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它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他这个时间会早一些是吗？ 对， 阿城的那个， 对，阿城他是出土，他金代一开那个女真一开始他受唐的影响就比较多。 那现在咱们北京的这一尊铜座龙是在哪儿呢？ 现在原来是在我们馆，但是首博建了新馆之后已经被征集到首博了，应该在首博的北京通史展厅里面， 它也是应该是北京金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对、 所以在那边现在进行展出哈 。 如果大家去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对。 那么我们还了解到说咱们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还有一件金代的叫吕征墓表是吗？ 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件什么东西。 这个墓表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墓碑的一种，而且这个墓表是出土在这 墓地的墓，手表的表，墓表， 对， 这个还挺少见的这个词儿， 对，是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光听这字儿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它是出土在凉水河，金大定七年的，是汉白玉材质的，然后是有三部分组成，底座、表身和顶盖，不说这个墓主人怎么样啊，就是说这个表这个。给他写表的这个人，他首先提的那个上面是有四个篆字，这个提篆字的人，这个叫蔡圭，相当于是，他的篆书是尤为罕见的，特别罕见。虽然就是说在这个表上只有四个字，但是它非常珍贵。 这个墓表本身叫吕征墓表，它名字叫吕征，那么它这个叫吕君墓表，它就是尊称吕君的， 我们习惯性的一个称法。 好，您接着介绍。 然后他这个人寻这个人在当时的这个书法家，他也是很厉害的，就是在金石里面都 是正文，等于是人寻写的，是吧？ 对，那个、 就是那个题目是蔡圭写的， 对， 当时是著名的书法家。 对， 这俩都挺有名的。 对。然后他这个在金石里面，这个人寻当时就成为当时的第一。他这个笔法源于颜真卿的这个笔法。 那这个墓有什么来头呢？这么两位大家给他写字儿， 所以说我从进了博物馆我就一直 在研究这事儿，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深入研究，我就在想这个墓的这个主人啊，这个吕征，从他的那个技术来说，他没有什么

那个位置， 西单电报大楼 往南一点啊、这个位置啊、那么它是 庆寿双塔寺， 对对对， 庆祝的庆，寿命的寿， 寿命的寿，对、 哦， 因为呢这两个塔呢是基本上挨着，所以我们说也是在50年代之前也是北京的一个地标，哎、非常著名，那么双塔寺呢，比较著名在元代的时候，当时呢。忽必烈修这个城墙的时候，他正好这个塔呢就在他想修的那个城墙的这个走向上。但是为了因为这两位大师呢非常有名，所以呢忽必烈呢说下令就绕开这个双塔，哎，修建的这个 城墙 ，哎，所以说当时呢是有一个小的弯儿。那么后来咱们五十年代改扩建的时候，给它拆除了。那么当时也进行了发掘，在这个双塔里头也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哎，你比如说像楠木的这个小公案，像这个僧帽，哎，都是很著名的。还有一些钧窑的小瓷器，哎，还有里头出土了海云的石像。石碑啊，都是很重要的，也是。但是虽然遗迹不在了，但是这些文物我们都很好的 在哪儿呢？ 都在首都博物馆。 哦，都在首博呢。 对，像小宫啊，像这些，我们在展厅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哦，就现在的常设展也能看 到。对。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今天龙老师带着我们从博物馆中的文物聊到了元代北京城的文化哈。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应该说到的文物只是冰山一角。 是的，是的。 龙老师说了，说这个还是应该上博物馆去看一看。 对对对。 尤其首博东西还是特别多哈。 对。 所以让我们走进博物馆去感受历史带来的这份厚重。今天也非常感谢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元代以及不一样元代的北京城。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 好了，今天的访谈内容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昨天是第42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在这个主题的引导下，今年北京将不设实体主会场，让518国际博物馆日不再只局限于固定的某一家博物馆中，只要在有网络的地方，就能通过手机 PC 端两个端口和博物馆实时连接，参与到博物馆的文化体验中来。近期有99家博物馆会对市民免费开放，其中包括国有及非国有博物馆，覆盖面积遍及整个北京城。具体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文博微信公众号查询。当代大型艺术家群展新编历史剧正在唐人艺术中心北京第二空间展出，参展艺术家包括蔡东东、方力钧等18位，展出作品包括装置、影像、摄影、绘画、雕塑、综合媒体等多种形式，作品包含的史实和艺术手法本身成为新编的对象，试图将历史研究和参与现实讨论结合起来，以古今糅杂的手法呈现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的联想，这种联想将18组作品变为18面镜子，勾勒镜子之间的真实戏剧，一个根植于历史群体背后的社会情境和集体记忆，以史明鉴，深寓着丰富的意味。据悉，展览会持续到6月30号。继《为万世开太平》《草圣于右任》音频作品上线一周后，北京电台与中国美术馆合作的声音美术馆项目在线下又推主题活动。昨天第42个国际博物馆日当晚，北京电台主持人郭伟在中国美术馆现场朗诵于右任先生的《望大陆》，并与13所高校的500多名学子共度中国美术馆之夜，为高雅艺术进校园助力。更多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近日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喷发出微波炉大小的岩块，可能是爆发性喷发的开端，未来可能喷出直冲天际的巨大火山灰云和较小的石块。上一次出现这类喷发是在近一个世纪前。基拉韦厄火山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近2周前开始喷发，为夏威夷带来迫在眉睫的威胁。基拉韦厄火山的喷发促使当局发布航空红色警戒，因为火山灰可能喷至飞机航线并损害喷射机的发动机。 这类喷发恐怕会给夏威夷大岛覆盖上一层比灰尘厚上许多的火山灰，粉末和火山烟雾可能散布至夏威夷群岛，如果飘至平流层，还会进一步影响更远的区域。我们都知道肠道里有很多种细菌，可能你想不到除了帮助消化，它们还会影响我们的大脑。现已证实肠道细菌，尤其是乳酸菌和双歧杆菌，会影响群体行为，产生焦虑、压力和抑郁症状。例如补充乳酸菌将增强紧张压力下老鼠的群体行为，而没有乳酸菌的老鼠则表现出缺少群体行为。通过探索肠道菌群的进化和生态动力学，可能会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增强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这可能会增强益生菌发展机制，从而潜在影响肠道和大脑之间的交流。千百年来，长生不老一直是人类美好的梦想，虽然我们不能梦想成真，但延缓衰老还是可以实现的。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北京医院宣布，通过核糖核酸氧化研究发现尿液中的核糖核酸代谢产物8-氧化尿苷的含量可以作为人体新的衰老标志物。多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寻找衰老标志物检测方法，新的衰老标志物的发现为更客观地评价健康与衰老，评估人的生物学年龄，研究衰老的相关疾病，促进健康老龄化，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中央气象台、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等单位展开五月中下旬全国各区域空气质量预报会商。京津冀区域整体五月中下旬大气扩散条件一般，但北京总体较好，空气质量将以良好为主。月中下旬，臭氧已经和 PM2.5 一起成为京津冀地区大气的首要污染物。在高空大气层的臭氧可以帮助我们抵御紫外线侵害，但在近地面出现时，臭氧就会危害人体健康。它有强氧化性，高浓度的臭氧会刺激损害人的黏膜组织，比如眼睛、呼吸系统。温度越高，太阳辐射强度越大，臭氧浓度水平越高，所以臭氧超标多发生在炎热季节。近日，什刹海街道联合城管执法队园林部门对位于西海的碧河轩300多平方米违建进行了拆除，这是什刹海疏通环湖步道的第一步。下周还将拆除位于后海西沿的金帆俱乐部环湖道路堵点。今年年初，西城区启动了建设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的计划，打通沿湖堵点则是重要环节之一。首批3处堵点将于5月底完成打通，包括集贤堂酒吧、碧河轩以及金帆俱乐部。届时，后海南沿至西沿以及西海南沿的2000余米环湖临水步道将实现贯通。下半年将继续对西海北岸山海楼和后海北岸望海楼、前海北沿小王府等几处环湖堵点进行拆围，实现后海至西海6000余米环湖步道全面贯通。北京教育考试院日前公布了2020年拟在京招生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这将成为金秋升入高二的学生走班选课时的重要指南。从2020年起，考生的高考成绩将由3门统一高考成绩、语文、数学、外语和考生选择的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目前的高一学生是新高考的首批承先者，从高二开始，他们即将针对选考科目进行选课走班。目前在读的高一学生需要先确定2020年高考填报的志愿方向，包括选择院校和专业，然后从这份目录中找到需要必修的科目，从而确定自己高二年级起走班选修的科目。教育部表示，将于今年6月高考后陆续发布配套解读文件，为学生选科解惑，各校也将开展辅导工作等。好了，这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的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告诉您，商超